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韦斯利科幻故事透明光第八回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许宇食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陈炳球、卢允贤、欧永汉、蔡雅阁、杨丽仙等联合播出。透明光第八回现在开始。 剛才我真的碰到啲嘢啦， 冇嘢啊，我一啲嘢睇唔到。 唔系咧，边个？ 啊，唔通系布拉克？ 杰克宗教， 嗯， 你呢度嘅保安设备 应该就系好好，不过呢啲保安设备对于隐形嘅布拉克嚟讲根本就毫无作用。不过睇嚟佢系跟踪住你嚟嘅， 有咁嘅可能？做咩？ 冇出声啊！吓， 嘿，杰克。你真的泼啲墨水过去， 试下都好啊。 这个布拉克真的不愧是一个冷血杀人王，他虽然忍了刑，但是还可以讲嘢。不过他从来都不出声。 梗是啦，他一出声我哋就知道他在哪里。咪啦，为了安全着想都是掹定枪先，咁稳阵啲。喂，韦斯利， 做咩？ 你做乜啫？好似若无其事咁啊！ 我哋要镇定啲嘅，布拉克冇带到武器入嚟。如果佢有带武器，我哋就会见到支枪凌空喺度漂浮㗎啦。嚟，杰克，我哋而家靠埋墙边先。 好， 嚟，嗱，留心睇住，睇下有冇乜嘢凌空漂浮。如果有，就向住嗰度开枪啊。 咁你呢？ 我负责引佢现身。 你点引法？ 好简单。我不断咁四周围掟嗰啲玻璃瓷器，如果佢系一个冇着衫冇着鞋嘅隐形人，好容易就会唔小心俾啲玻璃介损噶啦。 你去边度揾咁多玻璃嚟搞？ 有呢、這个咪系啦，嘿， 喂，哎呀，呢啲唔好掟啊，系古董嚟噶。 对唔住，都要做一次噶啦，条命紧要过你嗰啲古董啊，系咪？嘿， 喂， 嗱，杰克总教，留心睇住啦。唔好分散注意力啊！ 哦， 嘿，杰克喺嗰边咋，开枪啊！ 死啊！ 喂，平日你嗰啲眼界唔系咁差噶系嘛？ 唉，或者佢已经中咗枪咧？ 中鬼中话咩？如果佢真系中咗枪啊，就会倒地呻吟，想忍都忍唔住啦。啊？咩事啊？ 咩事啊？女士你咪喐？ 喂！乜你啲手下以为我哋发生大火拼啊？杰克，叫佢哋出翻去啦！ 快啲出翻去，快啲，闩下道门，快啲啊！ 哦， 唉， 韦斯利，我呢度仲有枪，揸住。 你对自己咁冇信心啦？ 冇办法啦，我哋而家要对付嘅系一个隐形嘅布拉克啊！ 唔係。究竟勃拉克而家仲喺唔喺呢度？ 哼，勃拉克，你仲喺唔喺度？勃拉克，你唔好以为你一出声，我就会即刻开枪先得噶。其实我唔想杀你嘅，但我睇你而家咁嘅身世，你嚟远东嘅任务都几难达成啦。勃拉克，隐形人，我睇你而家都唔系咁得意嘅啫。你谂下，如果到咗冬天，你会点啊？继续唔着衫？ 喂，其他啊， 嗯， 佢唔喺度啦。 未必，我知佢仲喺度。 点解啊？ 直觉啦， 直觉，你嘅直觉啊？ 我自己都冇办法解释。 好啦，假设佢仲喺度。不过或者佢要我哋放低武器先至肯同我哋倾偈呢？ 咩话？喂，斯尼，你有冇搞错啊？喺而家呢个时候你放低支枪牙烟啲啩。 你驚啊？咁就唔好放低支枪啦。 再等下睇下点。 唉，杰克宗教啊，佢可能趁住头先开门嗰阵走咗啦。你知啊，勃拉克本人其实冇咩值得咁驚㗎。佢之所以咁厉害，都系嗰啲由佢自己发明、自己制造嘅武器啊！ 系啊， 而家佢为咗令人哋睇佢唔到，连嗰啲犀利嘅武器都唔敢带。你话佢够胆留喺呢度对住两个有枪嘅人？ 哼！勃拉克，你喺度又好，唔喺度又好，我有几句说话一定要讲俾你知嘅。嗱，人哋虽然睇你唔到，但你以后可以退休啦。你以后都唔使指意有人请你做职业凶手，因为你唔着得衫，又唔带得武器。 欸、小心啊，杰克！哇，佢搵嘢掟你啊！ 好危险！喂，喂，先 啊， 都门打开咗，快啲开枪！ 开鬼开马咩？门口出边冚唪唥都系你嘅伙计，你想打瓜晒佢哋啊？ 嘿，真系唔抵，咁样俾佢走甩咗。 算啦，就算勃拉克俾你打死咗，连尸骸都睇唔到。冇证冇据，边个会信你啊？咪斩搞，下次再搵个机会啊！ 算啦，喂，斯利，阻多你一阵，等我打个电话先啊。 嗯。 喂，我系杰克宗教，系啊，系。而家件事越嚟越严重，而且非常之复杂添。总之就好难解释啦。系嗱，你哋而家绝对唔好轻举妄动。如果唔系，对于你嘅安全，我哋唔负责噶，知嘛？得啦，我会好快搞掂噶啦，放心啦。总之唔好轻举妄动，系咁啦，拜拜。唉。头先真系一额汗，阿师，对唔住， 吓、啊， 头先我怪错咗你， 怪错咗我，啊、你怪错我咩啊？ 我话你冇胆啊嘛， 老实讲啊，头先我真系有啲惊啊，因为无论平时你身经百战又好，点样镇定都好啦，有时都会手足无措噶。 今次我哋嘅合作都算愉快，起码都唔俾勃拉克暗算到啊，系咪？ 啊，系咧。你知唔知勃拉克今次嚟远东嘅任务系为乜嘢？ 暗杀。 暗杀？ 嗯。 杀边个？ 东南亚有个国家元首将会出国访问，途经呢度。勃拉克喺呢度出现，当然系准备喺呢度暗杀佢。 嗯。 事关呢个国家嘅反对党，好想呢位总统下台。 你嘅意思即系话，勃拉克俾反对党收买咗？ 梗系啦。最近呢一批反对党存咗大批钱喺瑞士银行，睇嚟佢哋所付出嘅代价都唔少啊。 不过总算佢哋有眼光，揾到勃拉克呢个冷血杀手帮手。 唉，我已经劝过总统唔好嚟呢度噶啦，但系就唉， 系嘅，好难怪你咁担心。喺呢间咁细嘅写字楼都俾佢走啦，如果喺公开场合。 更加防不胜防。 咪就係囉，咁先至烦啦。 算啦，慢慢諗辦法。記得我哋要走先。 好，希望我哋以後更加合作愉快。 嗯， 拜拜。 拜拜。走到出嚟街道，諗諗下先至覺得頭先幾咁牙煙。咪啦，都係小心啲好。我平日俾人跟蹤，只要係咁以用兩道散手就一定可以撇甩佢。但係我而家要對付嘅係一個可能跟蹤我同埋想殺死我嘅隱形人。都係小心啲好，轉多幾次車，專門行埋去嗰啲人多嘅地方。等我睇下你个勃拉克敢唔敢跟住嚟？咦，有巴士嚟紧啦嘛，啱晒啦！好，上车先。嘿，架车上面咁逼人，如果有个隐形人走咗上嚟啊，实俾人知啦。喂，唔该姐姐，唔该姐姐啊，老友，唔该姐姐。 诶，唔好乱咁逼啊！ 对唔住，对唔住。诶，唔该啊，唔该唔该。 开车啦，咪乱咁撞啊！ 系啦系啦，搞掂！我谂今次真系可以摆脱咗勃拉克噶啦。而家勃拉克变咗做隐形人，睇嚟佢同黄燕燕芬所遭遇嘅事都系有连带关系噶啦。我而家咁嘅处境都系唔好翻到屋企住好过啦。为咗了解呢件事嘅真相，一定要再去荒岛嗰度问清楚黄燕同埋。究竟是什麼令到他們變成這樣，必要時我都可以想辦法令自己都變成隱形人去對付勃拉克。好，日與今晚即刻再去荒島那裡找燕芬和黃燕先。好彩今晚都有啲月光。喂，点解上到嚟荒岛上边，硬系觉得特别冻咁嘅？好彩黄燕同埋燕芬冇搬咗去第二度扎营啫。如果唔系有排揾啊！佢哋个帐幕就喺前边啫啦。唔知佢哋喺唔喺度？好，等我匿埋。听下先， 唉，几晚都冇办法瞓得着，唔通嚟到呢大自然嘅环境，要食安眠药先至瞓得着嘅？ 阿燕啊，你系咪觉得好闷啊？不如我开咗个收音机俾你听下。 听听听，听乜嘢啊？我哋而家已经与世隔绝，听到啲外面嘅消息，咪斩令自己唔舒服。 咁又系嘅，阿燕啊， 嗯， 不如我哋出去睇下星啊！离开市区嘅星真系特别光嘅。 睇星， 系啦，唔知嗰啲会发光嘅物体系咪来自太空嘅咯？嗬， 唔好乱咁噏啦。 阿燕，你咪咁啦，你要俾啲勇气面对现实先啱噶嘛。 冇错啦，燕芬小姐讲得一啲都冇错。黄燕，你要勇敢啲先得嘅。 你 系边个？ 你哋唔使惊，我系卫斯理。 卫斯理， 你真系卫斯理？ 乜你唔认得我把声啦咩？黄燕，其实我寻晚已经嚟过噶啦，不过冇惊动到你哋啫嘛。 你真系卫斯理？ 系，你哋唔使惊嘅。虽然而家我睇你哋唔到，但系你哋嘅情形，寻晚我已经知道晒。 咩话？ 你哋唔使咁惊，我系你哋嘅朋友。我山长水远嚟到呢度揾你哋，无非都系想帮你哋嘅啫。 咁你准备将我哋点样处置啊？ 我点会点样处置你哋先得噶？我嚟呢度嘅目的系想帮你哋，亦都想你帮下我。 帮你？ 系啊，我好需要你哋帮手。 韦先生，你既然都知道我哋而家咁嘅处境啦，咁你话？魏仲点可以帮到你啊？ 我知嘅，你哋仲系好惊我。不如咁啦，你哋冷静啲听我讲。直到目前为止，只有三个人知道你哋嘅遭遇。一个系我，而家嚟咗呢度。 咁仲有两个呢？ 一个系罗蒙洛教授，佢而家已经去咗埃及，啊、当然冇可能嚟害你哋咧。 系咩？乜佢去咗埃及咩？ 系。另外一个。就是勃拉克，一个国际知名的冷血职业杀手。不过而家勃拉克同你哋都系差唔多，或者会好过你哋啲嘅。 乜佢都好似我哋而家咁啊？ 系，不过佢而家已经成为一个完全透明嘅隐形人。 乜真系有办法可以变成一个完全透明嘅隐形人嘅咩？ 系，目前最担心嘅就系勃拉克要暗杀一个东南亚嘅国家元首。 咁。咁我哋都帮唔到你乜嘢噶？ 希罗， 我要知道你哋嘅遭遇，你哋所知道嘅所有细节。 就算我讲俾你知，咁又有咩用啊？ 如果你哋可以讲成件事俾我知，起码我可以知道呢件事嘅来龙去脉，然后先至可以谂办法对付勃拉克，或者谂办法令你哋两个回复原来面貌咧。 咁， 阿燕啊，你讲啦，呢件事系首先发生喺你身上嘅，你讲啦。 唉，好啦，不过卫斯理，你就企喺呢度，唔好入嚟啊。 好，我留喺帐幕外边，我就企喺呢度唔喐，咁得啦啩。 好，系咁嘅。自从嗰次喺你屋企攞咗药箱翻屋企之后。我每日用几个钟头去砌嗰幅由99块铜片组成嘅图画。一日下昼，我成功咁砌好咗。於是我就即刻打电话俾你啦。 我记得你当时好兴奋，你仲话等你开咗个箱之后再打电话话俾我听箱里面有啲乜嘢噶嘛。 当时我哋收咗线之后，我就。我终于成功咗啦！我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打开呢个几千年历史古箱嘅人啊！好，等我睇下先。呢个箱里头，无论放嘅系乜嘢，都系几千年嘅古董。呢次我发啦！好，等我揭开个盖先。呢啲系咩嚟噶？吓，佢发光嘅，点会发出啲咁强烈嘅光线嘅？个箱里头放嘅系乜嘢嚟嘅咧？吓，啊，原来啲光系由箱里边一块好似拳头咁大嘅矿物发出嚟嘅噃。啊，咁得意嘅，嗯，好，等我攞出嚟睇下先。好轻嘅啫噃，究竟呢块系咩金属咧？ 会发光的矿物，难道是含有放射性元素的铝？哎呀，咁啊，咪啦，都系放翻入去个箱度好啲。如果真有辐射性嘅话，对人体又有害噶噃吓。 我只手啊，点会净系得翻棚骨嘅？我只脚，我块面，点会全部都剩翻得一棚骨嘅？呢块究竟系咩矿？发生啲咩光咧？ 当时我因为惊慌过度，所以晕咗。到我醒翻嘅时候，我就用一个金属盒仔将嗰块矿物装咗入去。 唔怪得我等咗咁耐，你都冇再打电话俾我啦。 当时我个心非常之乱，但又要想办法嚟你嗰度揾你帮手。 所以你全身都着满晒大褛啊、颈巾啊，戴埋手套咁嚟去揾我。 但我嚟到你嗰度，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莫名其妙嘅恐惧。 恐惧？你惊乜嘢？ 我惊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八回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